这个泥巴它能来救命。 哦， 啊，我就一说以后，我这位徒弟呀，啊，他就说，是吗？啊，他呢是在一家基层的医疗单位上班， 嗯， 这徒弟，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成了我的半个徒弟。 哦， 有空呢就上我这儿来，学了七八年之后，我看他的基本的医理开方学的差不多了，我就打算教他一些秘招。我再教你一个治疗久泻的方法，你可得把它记好了。所以呢，在他来之前，我已经把这味久泻的中药摆在桌子上了。那他呢，就露出了一副这种疑惑的表情。 这个土难道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这个不起眼的一堆土啊，实际上它是一味中药。 什么中药啊？ 叫造心土。 哦， 这个造心土啊是很有讲究的。说这个事儿呢，不得不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名医叫钱乙。 嗯， 作为中国人呢，大概 90% 以上都知道六味地黄丸吧。 嗯， 这个六味地黄丸就是他发明的。最初啊，这个钱乙啊，他只是在民间小有名气。 嗯， 那么真正的让钱乙声名大噪，还要源于一次给皇帝的儿子看病的经历。而当时呢，正是造心土这味药起了大作用。北宋的神宗年间，当朝皇帝的小儿子突然呢得了重病了， 嗯， 抽风了。那么这个宋神宗啊，平时啊最最宠爱这个儿子，他跟那边上急的就跟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的身边有一群的太医，可是太医们怎么治都不见效果。宋朝不比现在，你看这个孩子在当时的成活率啊是非常低的。 嗯， 皇族虽然是占尽了有利条件，却也不能例外。神宗原本有14个儿子，他有6个儿子不幸早夭。 哦， 所以呢，打这个最最喜欢的儿子得了重病之后，他这个日子过得每天提心吊胆。 嗯， 害怕悲剧重演，又让他经历失去爱子的这个痛苦。那么神宗的姐姐他就知道，哎呦，这个侄子得了重病了，自然是急得不行啊。他就突然想起自个儿的女儿曾经呢也是这个病，就是拉痢疾啊， 嗯， 泻得特别的严重，是一个民间的大夫给治好的。于是就赶紧的进宫献策，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叫钱乙的大夫医术非常好，不久前呢，我女儿生病就是被这个钱乙大夫给治好的，不如让他来看看。那么神宗见太医们是毫无办法了，只能先让这个钱乙呢来试试。钱乙呀，他进宫一看，哟，这小皇子果然是抽风抽得厉害，这个病得得真不轻。一番诊断之后，钱乙呢就对神宗就说了，这个小皇子啊是脾胃虚寒，可以用黄土汤温补脾胃。神宗他不懂医术，见钱乙开出方子，赶紧让侍从啊去煎药。可当时站在身边的这些太医们却个个是满脸的怀疑，有些呢就跟旁边嘀嘀咕咕， 嗯， 就开始说了，小皇子得的是抽风啊，啊，跟这个黄土汤怎么挨得上啊？太医们当然知道黄土汤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东汉的医圣张仲景的一个方子，主要治疗脾气虚寒引起的便血。 不过呢，里边的黄土可不是咱们这个马路边上啊，随随便便抓起的一把黄土，它用的就是造心土。 这造心土来自于哪儿呢？ 哟，现在倒是不太好找了。这个十来年前还比较好找。造心土啊，这味药的制法非常独特，就是取自灶堂当中常年被这个草木烧灼的这个黄泥巴。那么在黄土汤当中，造心土是最主要的一味药，必须要先用造心土煎水，再用这个水去熬剩下的中药。 那这个小黄子它是抽风，为什么用治疗脾胃的黄土汤呢？ 是啊，这些太医们也在琢磨呀。结果呢，这个小黄子服用一剂药以后就有了起色，连服几剂之后竟然就好了。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 那么过去啊，我觉得大伙儿真是受了太多的罪了。关键是治了还没好，这点呢让咱们最最窝心。现在呢，通过生物疗法这种全新的方式，咱们的血压血糖就降下来了，浑身的骨头不疼不麻，咱们人的精神头十足的，咱们收获着健康跟快乐。这去做的人能不越来越多吗？那要我说呢，过去大伙儿治病啊，那是真的遭罪。我每天接诊，我看见的不是因病致残的，那就是因病返贫的，最后穷的卖房卖地一贫如洗，病还没治好。我记得在河南新乡遇到一位老乡，我到他家去一看呐，我整个人我就傻眼了。什么叫一贫如洗，什么叫家徒四壁，那就是形容这家人，他家住的是过去最老的那种草房，院子里堆满不知道打哪儿捡回来的破烂，窗户不是玻璃的，那都是纸糊的。你走进屋子里，里头一股子发霉的那个味儿，又脏又乱，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等进屋再一看，床上躺着一位大姐，那脸呐蜡黄的，嘴呢也歪着。我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瘫在床上了。老乡家里什么都没有，最显眼的莫过于摆在床上的三大摞半米高的药盒。看看那说明书啊，那名字上面写着溶栓的，改善什么循环的，降脂的，降压的，抗凝的，止咳消炎的，不下数十种。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些个药都是给大姐吃的？他摆了摆手，他说呀，他吃的少，多半呢是我吃的。我说那你又是得的啥病呢？他说我呀比我老伴还严重，他呢就是不能动弹，我呢腿脚是能动的，但身上没有一处是舒服的。大夫就说我有高血压、冠心病、关节炎，还有老慢支，这不前两年刚做了支架了， 要说这人老了，活着没意思。这头几年呢，老伴儿呢没中风前，我们家也是三间大瓦房，那窗子是锃亮锃亮的，还有12亩地。可我俩这一病，地也卖了，房子也卖了，这才保住我俩这条老命。 嗯，这真是因病返贫呐。 可不是吗？他还跟我说，儿子儿媳妇孝顺，这几年呢，在外头拼命的打工，给他俩呢挣些药钱，每个月定时定点的邮回来。跟他说，爸妈呀，你们能吃上药，那健康就有希望，身体呢就不会出事儿。爸呀，你要是说身体好点，你就能够照顾老妈，那我们在外头呢就能安心打工。要是您再出事儿了，咱这个家呢就完了。孩子真懂事。 嗯， 说到这儿，这老乡啊，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听得我心里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说，您别看我不识几个字儿，可是道理我懂。儿子拼死拼活的，为的就是我们俩，我不能辜负了孩子的心意。说着又指了指床上的药盒，我俩从开始吃药我就攒着，多少钱我心里都有数，等下辈子还回去。那咱们说，根据卫生部资料统计，国内居民一生中患重病的几率是高达 72.2%。 嗯， 平均的医疗费用是8.3万元，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每年 20% 的速度不断的攀升。 哦， 那么 80% 的人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月，那么最后呢，大多数的人还是很不甘心的离开了。所以无论你多么会挣钱啊，多么会攒钱，当你生病进医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钱就像是纸，这钱呢是你一张一张辛辛苦苦挣来的，可是上了医院就不是一张张的花了，是一沓一沓的花出去。那么面对昂贵的药物手术费用，很多患者辛辛苦苦几十年，这一病就回到解放前。医者仁心，正是因为不愿意再看到有患者因病致贫，我们才花了30多年的悉心钻研研发出来生物疗法。 嗯， 那就是希望咱们的普通百姓都能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从此就能收获健康。因为生物疗法通过修复激活人体健康的根本就是细胞，因为细胞它是咱们人体健康的基石，那咱们受损的细胞得到了修复，那么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是泌尿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骨病等等这些个疾病都能得到解决。生物疗法是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认定的代表性疾病。那么这么广的范围，所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一体多病，那么生物疗法您不妨来用一用。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增生类的疾病。 增生类疾病， 对，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就是得前列腺增生的那位老同志。 嗯， 因为这位老同志呢，他的前列腺增生发生的部位比较特殊，加上他平时啊还会有尿急、尿不尽、尿等待的问题，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往往就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男同志的难言之隐。以往呢，大家可能会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 啊，就是刚刚得这个病的时候，大家都抱着能把这个病治好的这个希望。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或者已经严重影响到咱们正常生活的患者，那你实在没办法了。你说你小便小不出来，半个小时你这泡尿都没尿完。你说你因为前列腺增生肥大，你躺在床上睡觉，按理来说这睡觉真舒服，但是你起夜得起个十次八次，你说这样你的睡觉还睡得好吗？还舒服吗？你的健康还有吗？长此以往，你觉得受得了吗？你肯定会受不了。那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采用去手术治疗呢？ 嗯， 我跟大家讲，如果您能早日使用上生物疗法，那都会有非常满意的效果。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已经快80岁了。两年前，他没有任何的诱因，就出现了排尿困难，而且夜里小便的次数增加了，排尿不畅，还伴有血尿，上个厕所待厕所里半天。你说你要是晚上上个六回厕所，你每次都跟那要待个十多分钟、20分钟，那他实在受不了了，啊，这位同志上医院检查，确诊呢，就是前列腺增生了。因为患者前列腺增生的体积非常大，太大了，对这个尿道真的是压迫了，所以主治大夫决定对他进行前列腺增生电切术。可是术后没有多久，他又有了断断续续出现排尿困难、夜里小便次数增加的问题。后来呢，我们就对这位患者采用生物疗法。有前列腺问题的朋友，你们也记一下这个用法啊，把这个电极贴片贴在患者阳陵泉的位置，然后呢，将整机放于下腹部，也就是说整机的那头是半圆的，把半圆的那头靠在你的下腹部。那么患者当时说，感觉有一股电流在腿部流动，电流流过的地方有一种麻麻的松弛的感觉，之后呢，就感觉下腹部有一股热气向全身流动。患者在做完之后就感觉下腹部非常的轻松。那么第二天，根据患者描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没有起夜，我从10点一直睡到早上4点。患者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睡过这么长时间了，并且排尿也通畅了许多。 嗯， 那么这位患者生物疗法之后，他的排尿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哦，他的问题解决了。 是，那对于这个问题，像我们有些男性朋友常年的有尿不尽、尿急、尿等待的问题，那么这种患者医生啊通常会开一些口服的药物。但是因为呢，人体的前列腺呢，它有一个屏障叫脂质包膜，它把前列腺呢保护在那儿，但是呢，你要吃的那些个药物，治病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脂质包膜，所以很多的药物很难到达这个病位区，并且即便是到达了病位区了，往往也只是解决一些炎症的问题。而生物疗法生成的高强度的动磁场却可以直接穿越过脂质包膜，直接作用在增生的细胞上，它不仅消炎消肿，而且还纠正了细胞代谢异常的问题，进而呢，就让增生和肥大的细胞逐渐的减少甚至消失。那么随着增生肥大的细胞它消失以后，咱们正常的细胞逐渐的恢复生长，这个因尿路梗阻而造成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了。原本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或是尿失禁等等症状自然也就全部消除。 嗯， 说到这儿想起我们那会儿 在巴马当地考察的时候，在那儿遇到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啊。这位老朋友啊，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泌尿外科大夫，只是呢那会儿他已经退休了。以前呢他每年都要做上千例手术。我看到他以后，我就问他怎么也跑到巴马来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跟我说，他也得了，到百魔洞呢待了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上好了。 哦， 他跟我说呀，老徐啊，在巴马呀，我感觉花钱如流水，幸亏我的退休金高点，要不然跟这儿还真待不起。他说他没来前的天天晚上是起夜好几回，基本上没有一天能睡好觉的。到了巴马后第一天，从百魔洞里出来以后，晚上起夜只有一次，从那天开始睡眠就一直很好。我和他说，我就是来研究这个的，琢磨这个的，这个就是高地磁作用的效果。我说你退休金不少啊，您不如呢就跟这儿买个房子住住。他摆摆手说买不起，哪儿好也没有家里好啊，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个月了，我真想家了。后来生物疗法研制成功了，那他呢也参与了临床试验。其实前列腺增生啊，只是增生类疾病的一种，增生类疾病它还包括囊肿啊。囊肿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那么有些人自个儿也得过这个囊肿，有这个经历。我跟大伙儿说，通常这个囊肿可能会长在内脏里，比如说肝囊肿、肾囊肿、卵巢囊肿，也可能呢会长在人体的表面，比如说手指这个腱鞘囊肿。你上医院的时候，大夫会先看囊肿的大小，大了呢就会给你做手术，如果说囊肿比较小的话，大夫就会说哎呀现在还太小，等大一大，那么长到多大多大的时候再手术。但是为了防止它恶变，医生呢又要求你定期检查，所以患者呢往往就在等囊肿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既想让囊肿长大了赶紧长大，你长大了我好去做手术，但是呢又害怕它长大。为什么呢？因为怕它恶变，所以还要不断这个疼痛，更多的是囊肿的不断的变化给我们患者的心理带来的煎熬。那么针对这个有办法自我修复，转变成了囊肿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采用生物疗法，就会把长期囊肿患者，因为这位患者的年龄大了70多了，而且血压还高，所以呢主治大夫不建议手术了，患者自个儿呢他也不愿意手术，最后呢医院推荐患者来做生物疗法。这个患者患肝囊肿已经6年了。患者最初检查出来的时候囊肿只有 0.5 公分，那主治的医生就跟他说了太小了，你定期来检查吧。结果第一年肝囊肿增大到了2公分了，3年以后增大到了6公分。 哦，长得这么快。 是，你说肝囊肿简直是没命了，拼命的长，并且患者的肝区他自己觉得有明显的疼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对患者采用生物疗法，把电极片贴在患者的足三里的位置，然后将整机放在他的腹部。患者当时就说哎，感觉有一股电流啊在这个膝盖这个位置啊逐渐的流动。那么电流流过的地方有一种麻麻的感觉，之后呢感觉从腹部有一股气流流向全身。患者在做完以后肝区的疼痛明显的就减轻了， 那么他再进行了连续做生物疗法，症状消失 哦， 囊肿消失了，找不着了。 嗯，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肝囊肿、肾囊肿，或者是卵巢囊肿，大多数都发生在年龄大的人群当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群身体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年龄大了，细胞更容易受到损伤，而受到损伤以后的细胞如果不能及时的被修复，就有可能转变为囊肿细胞。那么随着受损细胞的不断的增多，囊肿呢也在不断的增大。而采用生物疗法更为直接，因为它作用的就是细胞。那临床试验阶段，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诊过超过600例增生囊肿类的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基本上在做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囊肿或者是增生部位的肿胀感消失了。之后除了肿胀感、疼痛消失之外，有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排尿也正常了。之后囊肿或者是增生基本上都逐渐的变小了。那如果能够在配合使用上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那么这个效果还会更快。 嗯， 生物疗法虽然研发的过程非常的艰难，作用机理也比较复杂，但是使用起来却是非常的简单，只要往那一放，主机就会自动的释放高地磁场，释放远红外线。那已经得到生物疗法的朋友，您如果说您想要改善肝囊肿、肾囊肿、卵巢囊肿，或者是前列腺增生啊、乳腺增生，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呀。啊，这个电极片贴哪儿啊？具体在哪个穴位呀？你不用担心找不准穴位，因为电极片释放的它是生物场，这个生物场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您只要找到了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那就可以了。电极片释放的生物场覆盖面非常大，可以自动找到穴位，所以大家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操作，而且特别简单方便啊，一家子人都可以用。 嗯 啊，那我要说一说了，没有又想要通过这种生物疗法来解决自己的增生囊肿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拨打电话，那如果有的话呢，您就可以有机会来用生物疗法。 嗯，确实啊，能够让很多的疑难杂症，包括很多难以治愈的疾病呢，轻松的就得到了解决。所以啊，如果您想要应用的话，您呢可以拨打当地电话来咨询相关病症的治疗。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 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你太劳累了、 啊、 太辛苦了。 啊，还行。说说看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呀、啊 那个我这个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完了那个我现在吧就是别的哈、都有点好转。完事那个心脏啊血糖啊都有点健强。我以前就是血糖嘛都是在20来个。完了有的时候空腹还达到25、26个30来个。 哦，这很高了。 完了那个就是现在吧就有点稍微有点平稳了。现在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白内障。就是见着阳光就是对面哈看人都看不清楚。 白内障糖尿病、是吧？ 对对对。 今年多大年纪啊？ 62了 是吧？ 嗯， 如果您治疗这个眼病白内障啊，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可以把那个电极片贴在肾腧穴上，就是腰眼那个地方。左右两个腰眼自己摁一摁、哪儿酸就贴在哪儿。主机呢、你可以抱在肝脏的部位，因为我们中医上说呢，肝主目，肾主瞳，瞳仁啊，你的眼睛的瞳仁、所以呢这个穴位你如果这么个做法，一段时间之后临床上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而且没有几次之后，有的人当天，有的人两三天，感觉到眼睛不干涩啊，有的人大概在一个礼拜10天8天的就感觉到眼前清爽了，亮了，视力呢就有所提升了啊。咱们这个主要呢就是外用的修复细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制剂，这个呢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呢内在补充细胞能量的啊。那么你这么一配合以后，你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那么糖尿病一般呢是做三阴交血啊。 老头还是丘脑主干破裂出血，这8年了、完了他也我俩都吃药，都就是在那从去年的7月14号开始、就是这个成立那天、我就是天天的魂魂的就没说是停过，就是天天听你的讲座。 光听不行动也不行啊、对不对啊？ 你 听我讲座你得行动起来，你现在这个拿到了跟老伴都可以做呀。 完了那个再猛前儿吧、就是吃那个糖药吃的挺，我这个就是心血供血不足、完了那个有时候透停慢、那个现在也渐强了。干老头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洗便 啊、 完了那个现在我昨天看着我说哎呀老头你这个那个什么大便有点好转了，发黑红色的，完事还见条了，不那么稀了、 不那么稀了。脾胃一直不是特别好、是吧？ 对 啊，那咱们这个老伴也能用啊、也能用啊、能走路吗？他走路 能走路、他那个大猛似的就是那个出血的那时候吧，就是这个左胳膊呀、吊环掉了4指、现在慢慢的有点上来点了 啊。那咱们那个有一个像小手雷一样的，把那个给他接上、然后呢让他手里左右一边拿一个小手雷啊，然后把这个开起来、那么做个最多20分钟，然后你再拿掉，你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胳膊不太好的胳膊就慢慢开始好起来。如果说那个肠胃不好的话，主机可以抱在肚子前嘛，可以抱在肚子前、也可以靠在后腰后头啊。 这都可以。那他这个大便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啊。好，你还想问我什么？ 那个，另外我再问一下，麻烦你了。那个我儿子就是那个膝盖呀、两个膝盖都有骨刺，他那个得坐哪个位置？ 膝盖如果说坐骨刺的话，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就叫委中穴，就是膝关节的后头这个地方，两个膝关节的后头。然后主肌呢，一般像得这种病的人啊，肾都不好，主肌就靠在后腰上啊，或者抱着靠着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叫阿是穴，就是他这个膝关节的正前方，哪儿肿、哪儿不舒服，哪儿疼，哪儿不得劲儿，就贴在哪儿。就电极片贴在哪儿啊，两个腿都贴上，反正就简单的不舒服的地方贴就可以了。然后主肌呢又可以踩，又可以抱，又可以靠。这样子以后他这个骨刺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长，慢慢慢慢会缩。那还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孙女吧，今年16了，上高中呢。她一来例假吧，就觉着说小肚子难受，胀的乎的那个凉。 那就做三阴交穴，妇科三阴交，然后主肌贴在小肚子上。在没有来月经之前就要开始做了。你不能说等到月经来的时候再做，从没有来月经的时候就开始做。来月经的时候也可以做。好， 我再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小孙女啊，5岁了，她有的时候以前她吧老尿床，尿床就是咱们抚顺那个就是那个严大夫，是严大夫吧，严大夫啊，完了给出了个偏方，吃的连那个是那个鸡内金和那个薏米仁儿，完了吃的吧有点渐强了，渐强了现在我不看他了，不管了。完事他又黄肠，就是也是尿床，他这个能不能做呀？ 我给孩子开一个方子吧。 行 啊，开一个方子，你回头打电话问他们一下啊。 行， 好不好？吃个7天啊。吃个7天就可以了，我方子里的所有的药一味不能少啊。吃个7天，不管7天好不好，7天都要停下来，可能3天就不尿了，也可能7天停了以后再过个3天他就不尿床了，好不好？ 好。 好嘞，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嘞。 好，再见。 太谢谢了。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 你好你好。 你好，祝您节庆快乐。 也祝您国庆节快乐。 好嘞。 您说有什么问题啊？ 可太不容易了。我呀是去年个也是这个时候，比这时候稍微早点，发现呢单位统一的体检，发现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膀胱有问题。膀胱有问题呢，结果呢我又到医院了，做了个 B 超。B 超也显，他这个膀胱啊有两个囊肿，人家这说 啊，小囊肿。 有两个囊肿，这个囊肿呢通过看吧治吧也已经等于是好了。好了，那今年呢又犯了，还是这个时间。犯了，今年呢他是带血。尿完了以后，尿完了以后他能还在出血。出血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尿完了尿以后他产生疼。疼的，哎呦，疼的我这坚持不住，有时候我又到医院，那意思都是手术。手术呢我不同意手术。手术我今年才68。做完手术以后他那个整个的你还得带一个袋儿，人家伙你这上哪去也不方便，多什么呀，是吧？ 带一个尿袋呗，是吧？ 我还是想着呢保守治疗。 嗯嗯， 保守治疗呢，你们通过你们这个我已经拿到了，做了几次呢？ 嗯， 我觉着还行，我都现在不滴血了。 啊，现在小便就是说没有血了。 没有血了， 那就说明已经开始见效了。因为本身它这个里头有雌，这个雌其实我们说高地雌，它本身也有消炎杀菌，还有远红外线。所以你做的过程当中， 哦， 像你这个出血也好，疼也好，那就是说这个细胞这个地方有炎症了，对不对？ 哦， 它长出来的这个囊肿也好， 哦， 也就是说炎症引发的这个囊肿。那么你要是说做的话， 哦， 因为囊肿这个东西它不像有些病它来的这么个快，它会一天一天的小下去。 啊，头跟没跟你说完。 嗯， 当时我上医院了，就做了一个膀胱镜。 嗯， 做一个膀胱镜呢，他说有息肉。 嗯， 啊，有息肉了。 嗯嗯， 息肉大约为到2到3毫米吧。 嗯嗯， 徐主任，你看这个要紧不要紧呢？ 当然要紧了，对不对？ 是吧？ 你说身体哪哪的多一个东西出来， 啊， 总之是不好的呀，对不对？ 那是， 不管是囊肿也好， 对对对对 啊，还是什么也好，它多出来，说明这个地方的细胞它肯定是受损伤了，有炎症了。 哦， 没有炎症， 哦， 它怎么会形成这个东西呢？ 哦， 你说对不对啊？ 哦， 有炎症， 哦，对对对， 它才会形成这个，那你就得消炎呢。那你说，这个消炎它在里头，在膀胱里头，你让它消炎它也不容易啊。它 就是说的这个。 对呀，啊，生物疗法它跟别的它都不同，它是一种生物疗法，它释放的那个高地磁场能够对你这个局部的组织细胞进行一个修复。而且呢， 嗯， 咱们说的远红外线它能消炎杀菌，本身你这个息肉也好，还有你小便出血，这已经出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它能消炎杀菌，但是远红外它的渗透是9到12公分，哪怕你拿坐在屁股底下坐也行， 哦， 你这个抱在你小腹部也行，你说我搁在靠在后腰腰底部也行，热乎乎的。实际上这个热它就是一种穿透，能穿透进去9到12公分，它这个见效真的是很快。 哦， 但不一定说你所有的情况开始一下子没有，但是它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啊。 哦， 为什么 有 些我说一句 有点过于着急 啊。我说一句话吧，就像你这个情况，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已经无奈了，对不对？您说 就是啊， 是不是这活的没个男人样了？ 哦， 你这样子对你的身体，你现在已经见效了。我现在需要指导你的呢，就是关于你这个穴位上我给你做一下相关的指导。 对对 对 对， 不对？ 我现在是耐舒缓这个前列腺，这个慢性前列腺炎，这个 按这个前列腺炎没关系。那么你的这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嗯 啊，关元穴、关元穴、气海穴、三阴交、关元、气海、肾腧、水道，这几个穴位都可以做。 哦， 你在那个咱们那个说明书上就是找到这几个穴位，你就贴上就行了。然后你的主机，如果贴在下腹部了，主机就靠在后头，或者坐在屁股底下，或者踩在脚底下，啊，这几个都可以，它一定是很好的效果。那么高血压呢，我也给你做一个指导，啊， 好， 高血压我给你指导几个穴位，一个呢就是太冲穴， 太冲穴， 哎。太冲穴这个大脚趾头第二个脚趾头当中这个穴位，两个脚各贴一个。第二个穴位呢是曲池穴，曲池穴， 曲池， 嗯，这个在胳膊肘拐弯那儿。 曲池就是胳膊肘上啊。 对对对对对。第三个呢是涌泉穴，涌泉穴呢它既对你的高血压好，又对你的前列腺跟你现在膀胱的问题好。涌泉穴是人的一个大穴，肾为先天之本嘛，涌泉穴。我告诉你，没多久，过了一两个月，你再去医院去检查检查，你看看还是原来那个工分吗？ 哦， 这就说明已经见效了。 我有好消息，我一定及时的给你汇报。 嗯， 好嘞， 好嘞，我希望短时间内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我谢谢你，徐主任。 不用谢，你有这么一个好心态，这个病在你身上不是个事儿，不是个事儿啊，生物制剂你得用上啊。 哎，用着呢，一天三次是吧？ 一天三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啊。对于您来说， 早中晚， 早中晚， 好嘞， 好嘞。有好消息的时候， 徐主任， 记住有好消息一定要通知我啊。 好嘞，好了，好了，好了， 好嘞，好，再见，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啊，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真是太荣幸了。我是青岛的 啊， 今年72岁。 嗯， 我把我的这身体情况和你说说吧。 嗯， 我那是一体多病。 嗯， 是身体不从上到下都没有个好地方。 嗯嗯， 眼睛呢不好，我是黄斑水肿。 啊，黄斑水肿。 看，黄斑水肿，看东西这就是模糊。 嗯， 本来呢是一个眼睛，现在了哈两个眼睛都不好，隔着那么近吧，看着人都模模糊糊的。 嗯嗯。 现在也有了冠心病了， 嗯， 在经常那了哈，就是心口窝就这个地方， 嗯， 老是觉得疼，但是手了，小手指了，两边了，也有时候也光疼，在后背疼，后背经常的疼， 嗯， 再就是胆了也不好，我有胆结石， 啊，还有胆结石， 哎，我有胆结石，再还有是我最现在呀最也很困扰就是个口干。口干嘛，口发黏。 嗯， 这不管整天就不管喝你多少水了， 嗯， 就是黏，就是发干。 嗯 嗯，再就是我的牙了哈，发黑，就是 胆结石。 哎，我有胆结石。再还有是我最现在呀最也很困扰就是个口干，口干嘛，口发黏。 嗯， 这不管整天就不管喝你多少水了， 嗯， 就是黏，就是发干。 嗯 嗯。再就是我的牙了哈，发黑，这个牙了，前头上牙和下牙，下牙了牙小吧，这个牙发黑了，发黑了，结果它缩了，哎，自己都掉了，掉起了，整体的都掉了四个了。我再就是关节不，我这关节就关节腿疼啊，到医院去了，他就让我换关节，因为我不愿意换嘛，所以就整天就是疼，反正是。 嗯。 我整天就是怎么着，浑身了哈，就是老是没劲儿， 嗯， 而且就觉得很累很累的了， 嗯嗯， 觉呢也睡不好， 嗯， 有时候你就是真正能睡着点了， 嗯， 也就是做梦，跟脑子呢就跟整天跟过电影似的，所以就是老是觉得哈也没有精神，也老是睁不开眼，所以呢哈我也是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有这个机会了。让你来给我看看，我到底怎么样能调理调理能够好。 嗯，那从您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您的肾是有问题的啊，因为肾主骨生髓，那么肾如果说肾精亏虚了，你的骨关节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你说黄斑水肿，黄斑水肿这种眼病呢，它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还能治疗。为什么呢？它不是黄斑变性。那么水肿的问题在中医上讲，它就是你的身体的代谢它出现紊乱了。身体代谢它一旦出现紊乱，你这个身体当中的有一些液体应该排出去的，它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它留在你眼眶当中。那就说明这个黄斑水肿跟你的眼睛的眼部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组成眼睛的所有的细胞的代谢紊乱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咱们在治疗上呢，首先咱们人的正常的情况都是由组成每一个器官的细胞来这个解决一些问题的。细胞它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一旦细胞受损了、老化了、萎缩了、死亡了，那么它所在的这个器官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您这个病症的治疗呢，第一个生物疗法能给你调理，那再加上药物跟这个同步使用的话，那就更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